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15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三分不退相品第20-2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设有恶魔来至其所欲令厌背无上菩提作如是言一切智智与虚空等无性为性自相本空诸法一而与虚空等无性为性自相空中无有一法可名能证，无有一法可名所证，证处、证实，即有此证，亦不可得。即一切法与虚空等，无性为性，自相本空。汝等云何唐受勤苦，求证无上正等菩提？如先所闻诸菩萨众应求无上正等菩提皆是魔说非真佛语汝等应舍求证无上正等决心勿欲长夜徒为利乐一切有情自受勤苦虽行种种难行苦行欲求菩提终不能得。是菩萨摩诃萨，闻说如是，贺见语时，能审观察，此恶魔事，欲退拜我大菩提心，我今不应信受彼说，虽一切法与虚空等。无性为性，自相本空。而诸有情生死长夜，不知不见，颠倒放逸，造作诸业，受生死苦。我当披戴，性相皆空，如虚空功德假咒，速去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如应说法，令其解脱生死重苦，得预留果，或依来果，或不还果，或阿罗汉果，或独觉菩提，或证无上正等菩提，能尽未来利乐一切。是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以闻此法。其心坚固不动不转一丝坚固不动转心恒正修行六道彼岸已入菩萨正性离生复正修行六道彼岸见此圆满伏诸缠结由思得入不退转地是故恶魔虽设种种退拜方便而不能退菩萨所发大菩提心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具受善现即白佛言是菩萨摩诃萨为不退转故名不退转为退转故名不退转也佛告善贤是菩萨摩诃萨以不退转故名不退转亦以退转故名不退转儿时善现复白佛言是菩萨摩诃萨云何以不退转故名不退转 云何亦宜退转，故名不退转也？佛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超过声闻及独觉地，不复退堕彼二地中。由此故说不退转故，名不退转。是菩萨摩诃萨，远离声闻及独觉地，于彼二地决定退舍。由此故说以退转故，名不退转。故此菩萨得两种名，非如余位为名退转。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定得无上正等菩提，诸恶魔君不能退拜。复此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欲入初净律乃至第四净律，即随意能入；欲入慈无量乃至舍无量，即随意能入；欲入空无边处定，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定，即随意能入；欲入四念住乃至八乘道之，即随意能入；欲入初解脱乃至灭想受解脱，即随意能入；欲入初圣处乃至第八圣处，即随意能入；欲入初净律定乃至灭想受定，即随意能入；欲入初遍处乃至第十遍处，即随意能入；欲入空无相无愿解脱门，即随意能入；欲引发五神通，即随意能引发。善信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虽入色境律乃至引发五神通，而不受彼果。由此因缘，不随境律无量等智乃至灭定基于功德势力而生，亦不取预留果或依来果或不还果或阿罗汉果或独觉菩提，未欲利乐诸有情故，随欲摄受所应受身，即随所愿皆能摄受，作所作宜即便舍之。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不辞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成就无上菩提作意，恒不远离大菩提心，不贵色蕴乃至识蕴，不贵眼处乃至意处，不贵色处乃至法处，不贵眼界乃至意界，不贵色界乃至法界，不贵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不贵眼处乃至意处，不贵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不贵地界乃至识界，不贵因缘乃至增上缘，不贵一切缘性缘起，不贵诸相，不贵随好，不贵所依，不贵有色无色法，不贵有见无见法，不贵有对无对法，不贵有漏无漏法，不贵有为无为法，不贵世间出世间法，不贵我，不贵有情，乃至不贵知者见者，不贵徒众，不贵眷属，不贵禄位，不贵财宝，不贵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 不贵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不贵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不贵苦集灭道圣地。不贵十善业道。不贵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不贵五神通，不贵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不贵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不贵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不贵净观地，乃至如来地。不贵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不贵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不贵五眼、六神通。不贵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不贵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不贵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不贵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不贵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不贵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不贵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不贵严净佛土。不贵成熟有情。不贵多见诸佛。不贵种植善根。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达一切法与虚空等，无性为性，自相皆空，不见有法可生贵重，能生所生，生时生处，由此而生，皆不可得。所以者何？是一切法与虚空等，性相皆空，无生亦故。是菩萨摩诃萨成就无上菩提座意，恒不远离大菩提心，身似威仪，往来入出，举足下足，心无散乱，行住坐卧尽止威仪，所作事业皆住正念。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不辞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未遇利乐诸有情故，现处居家方便善巧，虽现摄受五欲乐具，而于其中不生染着，皆为寂寂诸有情故。为诸有情虚实与实，虚隐与隐，虚一与一，虚称与称，乃至一切所需之物，皆寂寂之，令其意满。是菩萨摩诃萨自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也劝他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恒正称扬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法。欢喜赞叹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者，是菩萨摩诃萨现处居家，以神通力或大愿力，摄受种种珍宝自具，满展不周，乃至三千大千世界，持以供养佛法僧宝，即施贫乏诸有情类。是菩萨摩诃萨虽现处居家，而常修梵行，终不受用诸妙欲境，虽现摄受种种珍财，而与其中不起染着，又于摄受诸欲乐具及珍财时，终不逼迫诸有情类令生忧苦。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不辞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有执金刚药叉神王常随左右，密为守护，恒作是念， 此菩萨摩诃萨不久当证无上菩提，愿我常随密位守护，乃至无上正等菩提。有知金刚药叉神足常随守护，实无暂舍，人非人等不能损害。诸天魔凡及于世间亦无有能以法破坏所发无上正等决心。由此因缘，是诸菩萨乃至无上正等菩提深意泰然，常无忧恼。是菩萨摩诃萨世间五根常无缺减，所谓眼耳鼻舌身根，出世五根亦无缺减，为信精进念定慧根。是菩萨摩诃萨身之圆满，相好庄严，心诸功德念念增进，乃至无上正等菩提。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不辞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常为上士，不为下士。具受善现即白佛言：是菩萨摩诃萨云何当得常为上士，不为下士？报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一切烦恼不复现前，刹那刹那善法增进，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于一切时心无散乱。是故我说，此菩萨摩诃萨常为上士，不为下士。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不辞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成就无上菩提座意，恒不远离大菩提心，恒修净命，不行咒术医药占卜诸邪命事，不为名利咒诸鬼神，令着男女问其凶吉，亦不咒尽男女大小旁生鬼等现稀有事，亦不占相寿量长短财位男女诸善恶事，亦不玄计寒热风减吉凶好恶祸乱友情，亦不咒尽和合汤药左道疗机结号贵人，亦不为他通知使命现亲友相寻利求名，尚不染心观世男女嬉笑语语，况有余事？亦不恭敬供养鬼神。是故我说常为上士，不为下士。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知一切法性相皆空，性相空中不见有相，不见相故远离种种邪命咒术医药占相，唯求无上正等菩提，与诸有情常作扰矣。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不辞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与诸世间文章记忆虽得善巧而不爱着，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答一切法皆毕竟空，毕竟空中世间所有文章记忆皆不可得，又诸世间文章记忆皆杂秽语邪命所摄， 是故菩萨知而不为。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与诸世俗外道殊论，虽以善知而不乐着，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答一切法性相皆空，性相空中一切殊论皆不可得。又诸世俗外道殊论所说理事多有增减，与菩萨道非为随顺，皆是戏论杂秽语摄，故诸菩萨知而不乐。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不辞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复有所余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我当为汝分别解说，汝应谛听，极善思维。善现请言：唯然愿说，我等今者专意乐闻。我告善现，所有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通达诸法，皆无所有，恒不远离大菩提心，不乐观察论说诸蕴诸处诸界，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于蕴处界性相空里一善思维善通达故。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不乐观察论说众事，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与一切众性相空里以善思维善通达故。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不乐观察论说王事，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住本性空，不见少法有胜有劣贵贱相故。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不乐观察论说贼事，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住自相空，不见少法有得有失与夺相故。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不乐观察论说君事，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住本性空，不见诸法有多有少聚散相故。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不乐观察论说斗战，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住诸法真如空里，不见少法有强有弱爱会相故。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不乐观察论说男女，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住诸法空，不见少法有好有丑爱憎相故。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不乐观察论说居落，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住诸法空，不见少法有增有减合离相故。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不乐观察论说诚意，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住诸法空，不见少法有摄不摄好恶相故。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不乐观察论说国土，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安住实际，不见诸法有属不属此彼相故。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不乐观察论说相好，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安住无相，不见诸法有好有丑差别相故。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 不乐观察，论说是我，是友情，乃至是知者，是见者，随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住毕竟空，都不见我，乃至见者，若有若无，差别相故。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不乐观察，论说世间，如是等事，但乐观察，论说般若波罗蜜多，随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远离众相，能证无上大菩提故。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常不远离，一切智智相应作意，修行布施波罗蜜多，离千贪事，修行境界波罗蜜多，离犯戒事，修行安忍波罗蜜多，离纷争事，修行精进波罗蜜多，离懈怠事，修行净律波罗蜜多，离散乱事，修行般若波罗蜜多，离恶慧事。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虽住一切法空，而爱乐正法，不乐非法，虽住不可得空，而常称赞三宝功德。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虽行诸法真如法界，依位之相，而乐称扬真如法界种种功德。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虽知诸法皆毕竟空，而爱善友，不乐恶友。言善友者，为诸如来应正等觉及诸菩萨摩诃萨众，若诸声闻独觉称等，善能教化安利友情，令去无上正等菩提，亦名善友。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常乐亲见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听闻正法，若闻如来应正等觉在于世界现说正法，皆因愿力往生彼界，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听受正法。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若昼若夜，恒不远离念佛作意，亦不远离闻法作意。由此因缘，随诸国土有佛世尊现说正法，即成愿力往彼受生，或乘神通往彼听法。由此因缘，此诸菩萨生生之处常不离佛，恒闻正法，无间无断。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恒为利乐诸有情故，虽能现起净律无色诸甚深定，而巧方便起欲界心，教诸有情实善业道，亦随愿力现生欲界，有佛国土，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佛世尊，听闻正法，修诸圣行。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不辞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常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常行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常行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常行苦集灭道圣地，常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常行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常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常行八解脱乃至十遍处，常行殊胜诸菩萨地，常行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常行五眼六神通，常行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 常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常行无妄施法、恒住舍性，常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常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常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恒于自地不起疑惑，不作思念。我是不退转，我非不退转。随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不见少法可与无上正等菩提说有退转，说无退转。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与自地法无惑无疑。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与自地法以善了之，善通达故。善现当知，如欲留者，主欲留果，与自果法无惑无疑，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及诸如来应证等觉，各住自果，与自果法无惑无疑。是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与自所住不退转地所设诸法，现知现见，无惑无疑。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住此地中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修诸功德，有魔事起即能觉知，不随魔事势力而转，善能摧灭种种魔事，令不障碍所修功德。善现当知，如有造作无间业者，彼无间心恒常随诸，乃至命中亦不能舍。所以者何？彼能等起无间业缠，增上势力，恒常随转，乃至命尽亦不能服，设有余心不能折碍。此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安住自地，其心不动，无所分别。世间天人阿苏罗等皆不能转，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其心坚固，超诸世间天人魔凡阿苏罗等，一入菩萨正性离生住不退地，以得菩萨殊胜神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从一佛国去一佛国，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佛世尊及佛弟子，听闻正法与诸佛所种诸善根，请问菩萨所学法义。善心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安住自地，有魔事起即能觉知，终不随顺魔事而转，方便善巧及诸魔事，至宝记中方便除灭，与自地法无惑无疑。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知一切法皆入实际，通达实际，非一非多，与实际中无所分别，以于实际无惑无疑，与自地法亦无犹豫。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摄转受生，亦于实际无复退转，终不发起去向声闻独觉第一。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知一切法自相皆空，于此空中不见有法若生若灭，若染若净。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乃至转身亦不疑惑，当得无上正等菩提，为不当得。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通达诸法自相皆空，即是无上正等菩提， 善现当至，是菩萨摩诃萨安住自地，不随他缘，与自地法无能坏者，随者何？是菩萨摩诃萨成就无动无退转智，一切恶缘不能轻动。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不得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设有恶魔作佛形象，来到其所作如是言。如今应求阿罗汉果，永尽诸漏证般涅盘。如未堪受大菩提记，亦未证得无生法忍。如今未有不退转地诸行状相，如来不应受汝无上大菩提记。要有具足不退转地诸行状相，待可蒙佛授予无上大菩提记。是菩萨摩诃萨闻彼语已，心无变动，不退不没，无惊无怖。是菩萨摩诃萨应自证之，我与过去诸如来所必已受得大菩提记，随者何？菩萨成就如是圣法，定蒙诸佛受菩提记。我已成就如是圣法，云何世尊不受我记？故我过去与如来所定已受得大菩提记。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复此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设有恶魔或魔使者作佛形象，来受菩萨声闻地记，或受菩萨独觉地记，告菩萨言：多善男子，何用无上正等菩提？生死轮回久受大苦，亦自速证无余涅槃，永离生死毕竟安乐。是菩萨摩诃萨闻彼语已，作时念言：此定恶魔或魔使者乍现佛像，扰乱我心，受我声闻独觉地记，令退无上正等菩提，随者何？定无诸佛教诸菩萨去向声闻或独觉地，弃舍无上正等菩提。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不自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设有恶魔或魔使者乍现佛像，告菩萨言：如所受持大乘经典，非佛所说，亦非如来弟子所说，是诸恶魔或诸外道为诓惑汝作如是说，如今不应受持读诵。是菩萨摩诃萨闻彼语已，作是念言：此定恶魔或魔眷属，令我厌舍无上菩提故。说大乘甚深经典，非佛所说，亦非如来弟子所说，随者何？离此经典能得无上正等菩提，必无是处。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定已安住不退转地，过去诸佛久已受彼大菩提记，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具足成就不退转地诸行状相。若诸菩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当知已受大菩提记，必已安住不退转地，不能觉知恶魔是业。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不自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 摄护正法，不惜生命，况于真才、朋友、眷属，是菩萨摩萨恒作是念：我宁弃舍亲友、真才及自生命，终不弃舍诸佛正法。随者何？亲友、真才及自生命，生生常有，甚为易得。诸佛正法百千俱之诺由他劫，奈得一遇。欲以长夜获大利乐故，我定应精勤摄护，不顾生命、亲友、真才。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摄护法时，应作是念：我今不为摄护一佛、二佛、三佛，乃至百千诸佛正法，普为摄护十方三世诸佛正法，令不亏损。具受善现辩白佛言：何等名为诸佛正法？是菩萨摩诃萨云何摄护，不惜真才、亲友、神命？佛告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为诸菩萨说诸法空，如是名为诸佛正法。有愚痴类诽谤毁字，言此非法，非毗那业，非天人师所说圣教，修学此法不得无上正等菩提，不证涅槃永极安乐。是菩萨摩诃萨摄护此法，不惜真才、亲友、生命，常作是念：如来所说一切法空，是诸有情真归一处，菩萨修学即证无上正等菩提，拔诸有情生老病死，令得毕竟常乐涅槃。故我今应不惜生命、真才、亲友，摄护此法。又作是念：我已堕在未来佛树，佛已授我大菩提记，有此因缘，诸佛正法即是我法，我应摄护不惜生命、真才、亲友。我未来世得作佛时，亦为有情宣说如是诸法空故。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见思义利，摄护如来所说正法，不惜生命、亲友、真才乃至菩提，常无懈倦。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不此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闻诸如来应正等觉所说正法，无惑无疑，闻已受持，能不忘事，乃至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已得善巧陀罗尼故。具受善现辩白佛言：是菩萨摩诃萨已得何等陀罗尼故？闻说如来应正等觉所说正法，无惑无疑，闻已受持，常不忘失。佛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已得闻持陀罗尼等方便善巧，闻诸如来应正等觉所说正法，无惑无疑，闻已受持，能不忘失，乃至无上正等菩提，常如现前闻佛所说。而时善现复白佛言：是菩萨摩诃萨但闻如来应正等觉所说正法，无惑无疑，闻已受持，常不忘失。未闻菩萨独觉声闻天龙药叉人非人等所说正法，亦能与彼无惑无疑，闻已受持，常不忘失。佛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普闻一切有情言音文字义理，皆能通达 无惑无疑，穷未来际，常不忘事。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以得文持陀罗尼等方便善巧，任持所说令不失故。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第三分，空相品第二十一之一。尔时，巨兽善现复白佛言：“世尊，如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成就广大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稀有功德。”不告善现：“如是如是，如如所说。”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以得殊胜无量无边不共声闻及独觉智，住此智中，引发殊胜四无碍解。由此殊胜四无碍解，世间天人阿苏罗等无能问难，令此菩萨智慧辩才，至穷尽者。巨兽善现复白佛言：“世尊，能如尽切沙劫宣说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诸行状相，由佛所说诸行状相是现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成就无量殊胜功德，唯愿如来应正等觉复为宣说甚深益处，令诸菩萨安住其中，能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令速圆满，能行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令速圆满，能行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令速圆满，能行苦集灭道圣地，令速圆满，能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令速圆满，能行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令速圆满，能行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令速圆满，能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令速圆满，能行菩萨摩诃萨地，令速圆满，能行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令速圆满，能行五眼六神通，令速圆满，能行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令速圆满，能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令速圆满，能行三十二相八十随好，令速圆满，能行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令速圆满，能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令速圆满。佛告善现：“善哉善哉，如今乃能为诸菩萨摩诃萨众，请问如来应证等觉甚深益处，令诸菩萨安住其中，行诸功德令速圆满。”善现当知：“甚深益处，为空无相无愿无作无生无灭离染涅盘，真如法界法性实际如是等名甚深益处。”善现当知：“如是所说甚深益处种种增语，皆显涅盘为甚深益。”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为但涅盘名甚深益，为诸语法亦名甚深。”报告善现：“于一切法亦名甚深，所谓色蕴乃至识蕴亦名甚深，眼处乃至意处亦名甚深，色处乃至法处亦名甚深，眼界乃至意界亦名甚深，色界乃至法界亦名甚深，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亦名甚深，眼处乃至意处亦名甚深，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亦名甚深， 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一名甚深。地界乃至十界，一名甚深。因缘乃至增上缘，一名甚深。无名乃至老死，一名甚深。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一名甚深。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一名甚深。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一名甚深。苦集灭道圣地，一名甚深。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一名甚深。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一名甚深。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一名甚深。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一名甚深。净观地乃至如来地，一名甚深。即喜地乃至法云地，一名甚深。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一名甚深。五眼六神通，一名甚深。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一名甚深。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一名甚深。三十二相八十随好，一名甚深。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一名甚深。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一名甚深。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一名甚深。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一名甚深。儿时善现复白佛言：云何色蕴？一名甚深。云何受想行识蕴？一名甚深。广说乃至：云何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一名甚深。云何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一名甚深。佛告善现：色蕴真如甚深故，色蕴一名甚深。受想行识真如甚深故，受想行识蕴一名甚深。广说乃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真如甚深故，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一名甚深。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真如甚深故，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一名甚深。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云何色蕴真如甚深？云何受想行识蕴真如甚深？广说乃至：云何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真如甚深？云何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真如甚深？佛告善现：色蕴真如非即色蕴，非离色蕴，是故甚深。受想行识蕴真如非即受想行识蕴，非离受想行识蕴，是故甚深。广说乃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真如非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非离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是故甚深。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真如非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非离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是故甚深。而时善现复白佛言：世尊甚奇微妙方便，为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折遣色蕴显示涅槃，折遣受想行识蕴显示涅槃。广说乃至：折遣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显示涅槃，折遣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显示涅槃。世尊甚奇微妙方便，为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折遣一切若世间法若出世间法若共法若不共法，若有漏法若无漏法，若有正法若无正法，若有罪法若无罪法，若有违法若无违法，显示涅槃。佛告善现： 如是如是，如如所说。世尊甚奇微妙方便，为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折遣色蕴显示涅槃，折遣受想行识蕴显示涅槃。广说乃至，折遣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显示涅槃，折遣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显示涅槃。世尊，甚其微妙方便，为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折遣一切若世间法、若出世间法、若共法、若不共法、若有漏法、若无漏法、若有真法、若无真法、若有罪法、若无罪法、若有违法、若无违法，显示涅槃。复此善显，诸菩萨摩诃萨应于如是甚深意处，以身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理去，审谛思维，筹量观察，应作是念：我今应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教而住，我今应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学。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能于如是甚深意处，以身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理去，审谛思维，筹量观察，如身般若波罗蜜多所教而住，如身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学，是菩萨摩诃萨犹能如是精勤修学，依身般若波罗蜜多起一念心，尚能摄受无量无数无边善根，超无量劫生死流转，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况能无间常修般若波罗蜜多，恒住菩提相应作意。如胆玉人与端正女更相爱染，共为妻妾，彼女献爱不获曝妻，此人欲心赤圣留住。善现于意云何？其人欲心于何处转？世尊，此人欲心于女处转，未作是念：彼何当来共会于此，欢愉喜乐？善现于意云何？其人昼夜即欲念生。世尊，此人昼夜欲念甚多。不可善显，若菩萨摩诃萨以身般若波罗蜜多起一念心，如身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学，所超生死流转结束，与胆欲人经一昼夜所起欲念其数量等。善显当知，是菩萨摩诃萨随以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思维修学，虽能解脱能爱无上正等菩提所有过失，是故菩萨一身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如身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住，经一昼夜所获功德，若此功德有行爱者，净切沙等三千大千诸佛世界不能容受。假使充满如净切沙三千大千佛之世界诸余功德，彼此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乌婆尼沙坛分亦不及一。卷第515。